踢走何君堯。 嗯， 用任何理由叫佢脚痛啦，系嘛？律师会叫你正式執行啦，差佬叫你正式執法啦。你估阿爺嗰度冇佢棋子喺度啊？ 但係佢亦都好醒一樣嘢，正因為阿爺手上面拿住咁多錢，你梁振英踢走梁振英之後，梁振英可以自動成為其他嗰啲國立 NGO 董事啊嘛。咁何君堯其實都係謀緊呢一樣嘢嘅，所以佢亦都好清楚。喂，而家呢一刻我企啱喺呢一個極左嘅路線嗰度，你犧牲我得嚟，你亦都會有翻真眼俾翻我。佢根本對佢嚟講就係話，如果我想到嘅話，我可能做司局長；我想唔到嘅話，我都可以成。成为NGO 嘅山寨王有乜所谓啫？ 咪即系我觉得咧，林郑咧其实真系要做决定嘅，大佬。即系你尤其系咧，即系今日啊咁啱得咁巧，即系呢一个 唔系噃。从我哋反对派嘅角度嘅谂法就系、是、咧，有得个包仔继续帮呢条癫佬护航，你悍将啊嘛，系嘛？佢越赶越过火噶，大佬。你睇佢呢个礼拜，头先我哋都无谓再重复啦，如数家珍啦，佢点样兜法？系咪？喂，佢越讲越离谱噶。喂，如果我是林鄭月娥，即係我真係要用翻佢嘅角色嘅就係、是，喂，開頭我都幫你護咗航啊，大哥，喂，你就唔該兜兜佢啦，你話殺豬殺狗都係咁殺，你話喺戰場啊嘛，你搞獨立，你仲唔係要武裝革命啊？即係咁樣屈埋啲友添啊，屌大佬，咁我係咪殺你啊？咁樣，喂，講得好清楚嗰句嘢，大佬，真係違反咗刑事罪行條例喎，大佬，幾多人幫佢護啊？袁國強又幫佢護，湯家華又幫佢護。喂，大佬，嗰啲友互下都喂，屌喂，大佬条友，喂点同你继续顶落去啊？咁 expandable 咯，咁可以再被牺牲噶啦呢条傻佬。同埋而家你抄埋，本来大家都冇咁留意啊，我今日都唔会走去揾佢一单大学，咁排名几多，大佬118 over 129大哥，即系我哋叫 top ten， 佢嘅就叫low ten。 唔系佢可能即系佢 阿 B bottom ten， 大佬 佢而家大学嘅定义咧，即系可能佢系即系。临尾嗰十个咯，即系喂大佬啊！ 喂，佢其实而家有大把嘢俾人喐啊！律师会可以喐你，我再重复一次，差佬可以喐你，系咪？选举事务处失实声明都可以喐你啊！如果我哋揾到你冇写喺1997年 admit 成为呢个 England Wales 嘅 solicitor 嘅话，你冇写得咁清楚嘅话，即系你误导紧个选民啊嘛！ 但問題你見到今正因為何君堯走出嚟係咁俾我哋注視住之後，喂，我哋有兩件事我哋係完全冇睇到。第一樣嘢，喂，19大下個月就開始咗，10月18號喎。喂，佢哋任何一樣人事佈局都係影響緊香港個風向㗎喎。 DQ4 係啦，第二樣嘢就係除咗 DQ4 就係 OC9。喂，你諗下，喂嗰九個人其實俾人告嘅嗰幾條罪係好複雜㗎。喂又講緊公眾妨擾，又講緊煽動人公眾妨擾，又講緊煽動人煽動公眾妨擾，呢啲咁呢基本上咁襟時兼且係有少少司法不公嘅嘢，喂，我哋係完全唔記得晒㗎。喂，可能戴耀廷喺成個審訊嗰度受到啲唔公平嘅對待，我哋係已經因為要應付何君堯呢啲咁嘅癲佬嘅關係，我哋係完全唔記得咗㗎。呢啲聲東擊西真係 PTE 無縫㗎，你見到 係咪？我哋時間差唔多啦。 喂，所以結束之前我要講一句，你要補充嘅嘢唔係聲東擊西咁簡單，而係你去搞嗰九條友嘅時候，你係焗住。是要歸邊，甚至法庭都要啊。因為佢拉到咁盡啊。嗰條弓啊。就係、是、司法部，喂，如果你放甩佢嗰幾個，咁你即係同港獨為伍。 唔係話亦都話俾人聽啦，即係你而家咁樣嘅親疏有別係無底線㗎啦。係咪即係哦，原來政治正確你係做乜柒都得嘅。系嘛？即系咪咁样样咧？即系如果你觉得你即系司法独立同埋嗰个叫法治系要有底线嘅话咧，喂，你真系要法办何君堯，你起码你做个样啊！喂，你都要拘捕佢啊！你唔系话揾佢协助调查啊，大佬系嘛？你讲到话揾佢协助调查，喂，屌你老尾嗰阵时啊，嗰啲友啊喺街上面涂污啊，系涂鸦啊！喂，你出到重案组啊，系嘛？嗰条友啊，即系喺呢一个咩咁嘅928一周年啊，系嘛？有个咩咩涂鸦少女啊，喂，喺佢上面唔知画嗰啲乜鬼嘢，喂，已经出重案组啊！你而家何君堯呢单嘢，喂，摆明公然恐吓，喂，你话协助调查咁客气，吓、啊？我屌你老母！ 好， 休息一阵， 转头翻嚟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。 hkpeanut.com。